欢迎大家，我七餐呢轮我记得。 我路过。 喂，听讲今日你发起嘅、哦，系啊， 你话要录歌，你录歌。 系啊，超监大人。 系啊。 嗱，你嗱，今次你读出嗱，你提出嚟嘅，今次想讲咩先？ 我哋扮做游日达人， 都唔系扮噶啦。我去日本嘅次数已经多到又系咩？人哋觉得发 出书啊？ 唔系，系我系发我翻我翻工冇咁勤力，即系我有即系我其中一个咁样，一年去咗五六次，我都吐槽。你翻工啊？ 讲真，疫情后我好似都四都五次甚 至六，因为你都五次，我成日话报复性旅行啊嘛， 唔系啲假要清啊嘛，基本上 咪就系咯，依三年嚟好多人都系叫做咩，根本去唔到嘅，个个都留晒香港，咁而家有机会，个人咪疯狂咁去咯， 再加上啲 yen 咁平， 唔系即系贵，有不过唔呢个唔系我讨论重点。 嗱，咁啊，讲翻啦，即系我哋其实去咗咁多，有啲好多自己啲经历啊，有啲经验啊，讲啦。嗱，不过今次主要讲咧，唔系一啲即系想讲一啲，就唔系一啲你睇嗰啲闪灵书会讲俾会教你嗰啲啊，即系唔系嗰啲。 你都唔系一啲， 或者话咩？你咩搭嗱咩？搭 Skyliner 平啲啊？我唔系讲呢啲，重点唔系呢啲，重点系讲一啲 唔系教你悭钱。 又唔系悭钱嘅嘢，而系一啲一般，其我发觉好少 KOL 好少会教一啲叫 会提嘅一啲嘢， 一啲揭秘嘢啊，或者系叫小秘诀啊， 唔系或者讲就系对一啲去过日本人系常识，但系啲去日本比较少人嚟讲，其实系冷知识嘅嘢， 唔系冷知识，系一啲原来可以咁玩噶， 唔系 噶， 有咁 嘅 嘢噶， 系啦，斗知识啦， 系斗知识咯， 斗知识咯，系咯。 咁我讲啦，首先啦，或者喺由香港开始讲起啦，呢、這个就电话卡啦，其实应该话上网卡啦， 已经 好少人会用日本电话卡噶啦。其实用仲有啲方法做嘅，不过就算啦，我都唔识用噶啦，因为基本上去到而家，甚至其实用你上到网就电话都打到啦，用 WhatsApp 电话都叫勉强做到电话做嘅嘢啦。咁啊，我唔系话要讲咩。电车上边唔好讲你话唔系嗰啲，嗰啲啊讲明都惨啦要。 省一个就系点样选择上网卡？ 系啦，因为我发觉我经验咧，而家咧就系讲真，重点就系唔好，我自己推就唔好，推荐人咧就唔好买，唔好要嗰啲无限上网嗰啲啊。 唔系嗱，首先讲清楚先，我要介绍一下就基本上咧，而家我买开嘅所谓嘅即系叫app记电话app上网卡咧，就分两种。一種咧就叫做無限制，就每日限定，即係每日一 G， 跟住即係就用爆咗咧，就跌翻落128。另一種咧就係咩咧？無限就用夠總數量幾多，之後就跌翻 二百。即係嗰、那個即係你好似你屋企個 plan 啊，四 G、八 G 咁嗰啲咧，一個月四 G。 數據量， 數據量，因為數據量， 係啦， 數據量啊，我兩種都用過。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係通常係佢標榜。无限上网嗰啲咧，嗰啲唔好拣，因为嗰啲通常咧，而家个玩法咧就系嗰种系会要你开漫游啊，呢种一定慢啊，系好慢啊。 其实 系 好老实嘅，点解嗰啲卡咁平？其实就是、所呢啲一大堆嘅所谓嘅 app 记卡咧，佢其实咧就咩咧，漫游翻台湾再翻日本，所以咧你发现到就系有啲网站咧。日本 bot 咗嘅话咧，你用你张数据卡系上到嘅，因为佢系卖翻台湾嘅。 我冇理呢啲嘢，而系最重点就系速度，真系可以。就算你啱啱嗰日啱新开乜嗰日未用过，其实都慢啊。 本身唔快啊， 本身已经唔快啊，仲要咁样漫游咧，一嚟一去咧好慢啊。其实真仲有一样嘢就系睇翻咧，其实唔系真系咁平嘅咋，同另一种有数据上限嗰啲。其实那些咪又是100元留下70-80元啫，都是70-80元一日，一张 七日卡，佢而家好，而家基本上所有好多卡都系卖，主打就咩啊？一卡几三大三大网络嘅，即系 SoftBank 啊， 唔好理咩咁 样，咁 啊唔使理 嘅，咁你去到佢照 DTH 噶， 唔使理嘛。总之 都50元， 佢基本上都系无限同埋。数据量基本上其实我真的咁讲啊，我就算好像我咁去十日，佢写到唔知四五节咁样啫嘛，当你啦。我晏昼啊坐车嗰阵时啊，系咁不断喺度GBF， 仲要有阵时停喺唔打 GBF 冇嘢做嗰阵时咧， 我上网我睇 YouTube 都照唔爆啊！ 我知啦， 即系其实你讲真的，好难爆噶四 G 八 G 嗰啲，好难爆，唔使惊啊！真系，除非你真系啦，竟然要系周街行完睇住四 K 上网睇波啲，嗰啲我帮你唔到。 嗱，我试过爆嘅，因为我旧年先出十八，因为我买张系每日一 G 嘅，咁我就可以听我睇 YouTube 嗰啲就真反而容易死啦。 去到晏昼四点钟嘅时候 ，YouTube 咁慢一声，扑街啊，爆咗，因为睇 YouTube 片。 唔系啊，嗰啲反而易死啊。 每日限 系易爆， 反而 容易死啊，因为真系好似咁讲，你唔好话啦，你一 G 嘅话，我唔上 YouTube 啊，我净系打 GPF 都爆硬啦。 所以我而家先买张咧就咩 贵三零嘅，通常贵少少嘅，但系咧就算系我啱上次去十日啦，其实都系一百，唔知应该一百二十定一百三十松啲，但系你睇翻啦，你普通都八十九十啦，你八日嗰啲。八日十日嗰啲都八十个数， 求其一张都八九十噶。 系啦，但系你最紧要就系，基本上我用唔晒噶。你四 G 嗰啲限量其实系用唔晒噶。嗱，当然啦，你夜晚你记住你酒店即刻转有即刻转翻 WiFi， 即刻转翻酒店 WiFi。呢样嘢就一定要。 唔系嗱，最简单就系、是、想知道自己容量用唔爆炸，你睇下你香港用几多。如果你香港嗰种粗用法，你每日都系用唔到一 G 嘅话。你可以咁，你可以买一 G。 唔系真系唔系，系速度你真系顶唔住。就算你话一 G 你用唔到，就算佢仍然喺你嗰个一 G 个情况咧，速度都慢都唔得，真系你容忍唔到嘅，香港人忍唔到嘅。 呢样嘢就情况就系咩啊？睇下嗱，呢样嘢就系睇下你系咪唔知，因为就前年咧，日本仲比较落后，即系仲系好多都仲系四 G 网络，但系咧旧年开始咧。大城市基本上都已经去到推到五 G 啦，去到系你速度系 OK 嘅，即系如果你四 G 都满意嘅话，佢系五 G 系 OK 嘅。 基本上咧，我嘅意思，我嘅情况就系咧，我个四 G 咧系快过屋企 WiFi 嘅，去日本嘅四 G 系快过屋企。 屋企 WiFi 几慢啊？ 屋企 WiFi 系慢嘅，冇呢个系啱嘅正常，但系佢个正常嚟讲，即系话，就算即系嗰个四 G 其实真系快噶，应该话我就应该话，如果系嗰啲就算五 G 要漫游嗰只嘅话咧。我都慢过屋企 WiFi 啊，系即系我个自己感觉系咁样，所以其实吓、啊、你可以忍啊，你可以忍受啊，咁你咪买咯，平过几廿蚊 嗱。 嗱、啊，所以咧我就唔喺谂，咁所以讲我打后咧唔会喺香港买卡嘅，我系过嗰边买嘅。 呢样真，你想要快嘅话，唔该去。 你要稳定同埋快，你真系落地，唔好落地买，因为机场买得贵，其实机场买得贵。我试过同一款同一个流行额都系五 G 卡，就同一个台添，佢同我讲，机场落地嗰啲买4000 yen，我出翻嚟Big Cam 买2000几啫，即系个价钱有一定距离之余，如果我忍到手嘅我。即系由机场 到喺机场， 唔系 机场 出机场去到酒店嗰程，我都唔需要话上网成嘅话，其实我可以真系。 唔系有解方法嘅，亚马逊啦，亚马逊订翻香寄香港嘅。 系、哎、当然你可以亚马逊买订翻嚟，但系 你都要手续费，又要寄又要。 好老实嘅，其实咧 买定啊嘛，变咗系。 真嘅就系、是、虽然你所以嗰啲所谓台湾漫游卡咧系慢，但系其实速度够嘅，即系你一般听睇 YouTube。听网台打机是绝对够的，即我听 都系咯，都系咯。你忍受到一个好似比我屋企嗰个 WiFi 仲慢嗰啲情况咯？ 放心，通常咧慢嘅情况就唔关张卡事，系个网络问题。尤其是当你去啲山卡地方，我经常性出现咗就咩就系一睇佢冇网络，唔系啊嘛？听讲呢附近有人住嘅， 系噶。 会噶， 会噶， 我真 系 好 离谱 噶。 你基本上你去到住宅区或者啲真系相对乡下嘅地方，你可以真系完全冇网噶。 或者个网好一低翻一格两格 咁讲啦，只要一入你搭紧车，只要入隧道停，一入隧道停，一入隧道停。 隧道还好啊， 啊系啊，上咗隧道之后，地下商场都死啊。 地下商场还好啊，你有冇试过露天？望住个天嘅可以收唔到信号啊！ 试过，不过嗰阵时好耐之前，嗰次去同佢富士山买咯， 唔系富士山，唔系富士山。 不过富士山就另一样嘢嘅， 唔系山卡拉，一度啫。 我哋呢类人一定会遇过嘅。 边度啊？ 演唱会现场 对咯，啊，一定扯爆啊！咁啲 K 会场咯，最简单。 我上次喺东京多嘛。 不过你演唱会都唔拎出嚟啦，应该。 唔系拎出嚟啊！临入场前我要 check 翻啲嘢，我一开我已经用紧当地买嘅卡啦。因为是负，因为用紧负十 level 负线啊，负线已经精爆咗啦，俾主线主 level。 都系真嘅。其实一般嚟讲，你去买去鸭记买嘅卡嘅话咧，如果真系要讲牌子咧 ，J 字头嗰间，我冇系非唔系每日嗰啲系一种鸭嘅，公平限制使用量嗰只得嘅，我用咗几次，基本上呢只卡系 OK 得嘅，速度啊，夹兵咁嗰只 CP 值。你如果你话我不计我唔冇同我讲冇讲我钱我大人把咁 OK 咁，但系如果你话平平地上下网上我上网听歌听好 music 啊睇 YouTube 嘅话，鸭记 J 字头嗰只牌子咧得噶啦。 总之啦，我会同你讲啦，唔系无限嗰只。 总之 唔系无限嗰只。总之嗱，结果就系只要你去到唔系要叫你开漫游嗰只咧。嗰只就嗰只就快噶， 其实只都开漫游嘅，有时 咧唔系啊，冇漫游，我就系呢两次都系冇漫游啊，就系特登变咗冇漫游嗰只啊，就反而就爽啊。 你我觉得系你问题啊， 唔系啊，系啊，有漫游嗰啲就 唔系我话我 几次都唔爽、啊。 我因为我自己系用开鸭记卡嘅，几次牌子试过，总之就咩啊，开佢仍然开漫游，因为佢其实卡漫游噶嘛，但系佢转翻台湾，其实个速度 OK 嘅。 咩？我讲真，我都系咁讲啦。我就系嗰只一落地乜都你部机乜都唔使 set， 一落地就搞掂。 嗱，仲有记住，依漫游卡咧，基本上咧，唔该等五分钟，因为佢系要拎翻台湾去开嘅，所以你嗰五分钟咧系要你要有心理准备，就系唔系你放心，你嘅 setting 冇错，系佢要拎时间去开卡嘅。 所有都系嘅，基本上都要等一阵嘅。 好啦，唔好再 loop 啦。但系呢样嘢，我就会有一样嘢，我自己个人咧就多咗一个心得，就系、是、其实而家咧有一样嘢就系我成日见到啲人好，我都好惊，哇！竟然够胆喺落机前就嚟落机嗰阵时咧嚟换电话卡。 有几期啫，我咪咁样咯。 唔系，我知啊， 我 但系我会觉得哇，你唔惊跌咗落地张卡仔跌咗落地？啊，唔知点样继续揾又揾唔到，又咁晒，又 系 又咁逼咁样， 系完全，我觉得系完全系你嘅问题。 我惊咯，我自己惊咯，我惊咯。 我嗰日每次就系，我都系落七差唔多啦，开始耳开始明嗰时都未开始，总之瞓醒啦。咁我就拆落打开电话套，跟住将卡摆喺嗰个粒位嗰度咧，跟住前面嗰摆杯粒位嗰度，跟住摆佢卡喺度，佢换咗架。 唔系，你有啲人觉得好有我 换关， 你换关换数啦。但系我见到好多。有啲人连针都冇喺身就谂就拎就拆咗出嚟换啦。 咁呢个系佢问题喎，呢个 我试过借针俾人用噶。 人嘅问题咧， 喂，唔系呢样嘢就 唔好讲。但系佢仲要喺机场，仲要喺飞机上面换，好明显你又唔熟嘅，哇！咩事啊？ 咁一系又 我嘅我依家有个玩法就系、是、上机之前最后十五分钟见住佢差唔多开咧，咁你喺个闸口嗰度换啊，你嗰度大香港机场咁光猛，成田机场咁光猛，嗰啲地方嗰度换咗之后。即刻开嗱，以前唔敢做，我明白嘅，因为以前机场，尤其是香港嗰个咧，香港就外国都系啊，成田都系啊，嗰啲嗰个 WiFi 差捻到咧，根本上唔到噶嘛。 即系咁讲啦。 但系而家个 WiFi 好咗咁多次样啊，你唔会上系揿嚟揿去上唔到啊，唔会噶，香港以前会噶。 其实我觉得调翻转啦，有时候咧，真系惯习惯嚟， 呢个习惯 唔系有时啲人嘅习惯系乜？唔系话乜嘢，而系唔系话换唔换卡，而系好我仲觉得好奇怪，好多人就系落机嗰刻就已经要着住电话喺度回 WhatsApp 啊， 系啊， 系咯， 回住上车，回住去酒店，喂，使唔使有冇真系咁多嘢讲啊？ 如果你上机，我真系你上机前换咗佢 嗱，好简单就系点解上机前换咧？我喺飞机上打卡啊嘛，我喺飞机上面嘅车位机位已经出面啊嘛，唔系你换咗卡点定啊？ 唔系有一个冇问题噶，你影相啫嘛，你 我影相即刻上 WhatsApp 啊，清清楚 啊， 你打卡 你 唔系 你 嗱呢就冇呢个就冇开睇呢就唔打卡嘅人嘅 啊，我记明白系啊，落跑道收唔到 WiFi。 系咯，我一直啲人就咩，我就试我成日就啦，喺飞机度喺坐飞坐个位度，跟住影出去，打卡即刻上传 what 上传去。 我就影条柱嘅，我唔影飞机入边啲嘢，我做边行啫，飞机嗰啲算罢啦。 证明两位都系香港人， 我打卡啊嘛，唔系 我唔系香港人啊， 我打卡， 即系 你已經唔打卡㗎。 如果你真係驚， 唔係冇錯，冇 錯，你真係驚啲咧，就係、是、上機前開，即、就、係、是、上機前做咯。嗰時嗰幾分鐘。 嗱，我呢個係最，其實我先係最驚跌嗰、那個，係坐緊 slide 啦，嗰時先整嘅。 你哋 你機場都唔搞， 幾個人減大啦？ 機場換啦，屌咁煩啦！ 我機場都唔搞嘅，我真係上咗上咗火車走先。 而家同埋而家係啊，同埋而家同埋而家機場海關咧係 WiFi 嘅。 唔係基本上。建築物入面室內是鋪曬 WiFi 噶啦，而家 仲要係速度快， 唔 係速度遲咗好多， 好簡單， 真係唔掂噶。 因為而家有網絡，而家有網上填登記填錢嗰啲入境表嘛，咁你要喺入境表丟個 QR code 出嚟俾佢睇啊嘛，所以佢咪 WiFi 俾你咯。 呢個好簡單，唔使上網噶，你搞掂咗之後。screen cap 咗佢，跟住用個 唔係 隻 do 咯， 唔係有好多傻閪係冇 cap 圖㗎，係喺個海關，所以佢預俾你，佢預你班友傻閪， 所以咪 冇做㗎嘛 呢樣嘢就你 do 再 cap， 你 cap 張圖出嚟 do 算啦，屌你總之你部機唔係好似咁跌落水開唔到機，你用到啊你， 算罷啦， 大把方法機啲 ，OK 唔使咩嘅， 好啦，唔好再亂電話卡。 除咗電話卡可以喺香港搞掂之外，仲有就係、是pass 電車即係周遊 pass、JR pass 嗱，周遊 pass 呢樣嘢咧。我 點樣揀啊？我就係一個 好簡單啫。嗱，好簡單就係，除非你又去又要玩三十日，唔係話全國 pass 唔嚟。然後我嘅經驗啊，如果你想等地區 pass 就係、是，如果你搭一兩程車嘅價錢抵嗰張 pass 嘅話，買嗰張 pass 啦。兩程啊，即係話你一來一回就已經係張 pass 價錢嘅話，得噶啦。咁你買咁咪得嘅，其他嘢賺翻曬噶啦。 簡單嚟講，其實咧。啲 JR 嗰幾張 pass 咧，我個人都唔建議買嘅，因為你要真係好難賺嘅，其實好難賺過佢噶，好難賺噶 。你證明到你證明到你真係去咗，你唔係用你唔係火車，你唔係火車友咯。 你哋鐵子係為咗搭車嚟用，仲 唔關事 噶？ 唔關事噶，好簡單就係、是、我舊年我去清十八，我由即自來去更新一我嗰陣我自來更新一程就已經一 pass 啦。你嗰張唔同，你嗰張係叫東。你好似系北海道 pass， 唔使讲啦，你由东京去仙台啊，一来一回只 pass， 你嗰你要 pass 只系万 yen 啦，已经。咁其实 你嗱，我同你讲，我同你讲，以前之前加价前就系、是，而家大幅加咗价就唔系啦，而家大幅加咗价啊嘛，记唔记得啊？你用咗旧嗰个价钱咧，旧嗰个价钱真系一来一回已经其实差唔多噶啦，真系冇乜分，一来一回好似你三万 yen 一张 pass， 但系你一程我去名古屋嗰次都系啦，一张 pass 都。一張 pass 二萬三萬， 不考慮一樣嘢。 跟住你一架好似嗰架新幹線一程都一千，即 但係問題喎， 咁咪差唔多咯。 如果你話嗱，你唔買 pass 嘅話咧，你嘅行動有效範圍嘅話，就只係嗰個城市。 嗱，即係睇你玩嘅方法。如果你真係好多好似即係周遊全國嗰啲咧，呢啲先至好諗呢啲 pass 咯。即係你 唔好話 橫跨幾個縣嗰啲， 唔好話周唔周遊全國咁誇張咩？ 你離開一個縣就要買， 你落地。譬如好簡單，你香港去，喂十個有兩個去東京，八個去大阪，剩得一個去福岡。跟住，喂你淨係喺嗰度喐嘅 ，pass 咩事啊？你咪日券算啦。 我嘅意思就係、是，係啦，就係、是、買地區券、那個。 你話 地區券我唔買。 疏啊，都唔係地唔地區券啊。 西瓜卡算等到啦。 你有西瓜咪西瓜，你冇西瓜咪可能真係買咗一日券咯。諸如此類，你未必要諗 pass。谂 pass 十之八九，我唔系净系喺东京，我可能要过仙台，我可能要过轻井泽，我可能要去远啲，我离开嗰个县或者嗰个市。轻 井泽有自己嗰张 pass， 唔系就系、是、东京去啊， 咪就系东京去轻井泽嗰张嘛。 嗱，好简单用， 你唔离开嗰个都市，你买张 pass 嚟把咩？ 就咯，即系 嗰啲 咪嗱，唔系呢个你要讲法咧，唔系 pass 买嘅前提就系咩？你唔离开都市，唔离开都市咪把捻啊？ 你唔需要离开嗰个都市，你嗰十日八日都喺嗰个都市过嘅，你乜都唔使买啦，系咪先？但系嗱，譬如我个 case， 我啱啱四月嗰个 case， 咁我要上仙台嘛，我主要活动系仙台嘛，仲要系我唔系净系留喺仙台市，我喺仙台附近兜，我落福岛又成，咁我梗系买 pass 啦，大佬啊！ 系啦，简单即系你有两程至三程，所以 六程啊。 唔係你六程嗰啲刮跨得滯啦，如果你兩唔係啊，我真係咁講，我哋呢啲玩法係真係唔係主要啲人嘅玩法嚟㗎。 所以唔係唔主要，點解？我去睇花啊！ 唔系，我就系话 四月追鹰啊， 四月追鹰花，去睇千本鹰，去睇龙鹰。嗱，嗰度你真系搭座来先啦，四个钟啊，大佬。 呢种玩法咧就要谂呢啲啦。我意思就系话，你要首先就呢啲玩法，你要追，总之你搭车多。 你个行程本身系唔系一普通在来线三两个站去到嘅？喂，你可能要坐一程半个钟新干线嘅，你梗系买 pass 啦。 如果好似咁样，好似咁样，你住喺大阪，你净系有一日个机路嘅。咁嗰啲就唔使買咩特別 pass 啦，就 唔嘥氣啦。 即係即係淨係得一日半日去嗰啲，佢又唔使唔好諗呢啲。 唔係總之 係 咩？ 煩自己 嗱，好簡單就係、是、少過於四日，你留喺城市玩算啦。但如果係超過四日，通常你就唔會咁乖嘅，你留喺城市度嘅。一超如果離開嗰個城市去第二個縣，唔係一個城市離開第二縣，咁 你要去隔離縣 就要買 pass 啦。 仲要去嘅密度唔係細。 系啦，咁就买巴士啦。 唔系，都系咁，即系 单纯啲，单纯啲。你个交，你单纯陆路交通费，你都发觉喂，我净系买车飞都买到穷嘅，我不如买张巴士啦。 同埋一样就系、是、烦啊，因为你嗰阵就是你买一券，逐一买咧，个烦程度。 系啦，呢样就系、是、其实就系每日要买嗱，但系都系咁讲嘅。我点解话会买地区嗰啲券咧？即系例如东京一日券啦，我去嗰次去日光，我系买四日券嘅。我嗰次喺日光喺浅草，佢系包埋你诶浅草过去嗰架车噶嘛，嗰来回噶，佢四日券嘅我买，即系佢系嗰架浅草嗰架咧就一日、两日、四日嘅。嗰啲呢啲嗰地区之内，如果系包到埋巴士、地铁嗰啲咧，嗰啲就其实值得谂嘅。因为有一样嘢，其实 JR 问 JR 点解话啲券唔得咧？因为 JR 其实你睇翻咧，大城市都仲勉强 OK 啊，你一啲。二线城市开始咧，即系啲站全部都劈到扑街。 好难啦，好简单就系 JR 从来大城市 JR 都唔掂嘅 ，JR 因为大城市 我咪话勉强啊，你主要大城市都勉强，仲可以斋用 JR 所以你就系咩城？你嘅前提就咩？玩城市，但系你离开城市，你冇 JR 唔使谂啊，谂 都冇。唔系，我调翻转咁，你俾我先。我意思就系话，如果你净系靠 JR 嚟玩嘅话咧，你搏脚嗰下你会好辛苦啊。因为二线城市开始的 JR 站通常都离啲市中心好，即系，佢系一个市中心啊，但系佢你要系由一个市中心去其他景点咧，基本上搭地铁、搭巴士，如果唔搭呢啲咧，你行 话二唔二线，唔系话二唔二线，而系你要去嗰啲景点，系咪 JR 一程就到？ 系啦， 唔系嘅， 太少啦， 唔系嘅，都要谂你搏脚嗰啲。嗰程车 系 点样买？ 呢样嘢就好重要。 不过， 因为主要嘅 JR 通常啲站，其实你讲以前啲九铁，即系港铁路嗰啲站主站之间通常好长。咁你中间嗰啲位点行啊？ 但系问题一样问，但系一个好严重问题就系、是，通常咧你去嗰城市再搏脚咧，去嗰程 JR 嘅钱都系好乸利嘅。去得嗰地方，跟住再 翻。我其实 系乸利噶，除非搭，除非你唔搭特急。 唔系，其实我个人觉得咧，因为有好多有阵时咧，你去一日啊，你去一即系你去嗰啲，即系点讲啊？呢啲拣法咧，你去一日半日咧，其实呢啲就变咗你赚唔到，因为总之七日噶嘛，七好似咁啊，你未到你唔系十四日以上咧，你拣乜鬼 JR 券？你玩乜鬼 JR pass 啫？唔使唔好谂添嗰啲嘢。 咪地区咪地区券， 所以咪地区，所以咪东京一日券。 唔系东京嗰啲啊，剩翻就咩？例如话系，好似例如话系东日本已经有个几 part 嘅，你净系去嗰几区几个区咯，成二三万啫。 我就系话呢啲大嘅券反而就唔系唔好谂啊，唔好谂啲咁嘅二三万嗰啲大嘅，系嗰个真系好似叫大阪地区券。京都地區券嗰啲啊，嗰啲反而係啱一般人玩法，因為佢喺城市入邊，你見車又上，地鐵又得，JR 又得，嗰啲啊，嗰啲反而你就去諗嗰啲，反而你睇，因為一般人嘅玩法就係個城市又玩啫嘛，可能一日半日，可能只係離開個城市離開範圍一日半日，嗰啲你揀乜鬼嗰啲大券啫？我哋話呢啲，因為好成日喺網上成日都話咩揀邊張東吉東券。嗰啲你点用？你点赚啫？你追樱花就嗰啲玩法就一件事啦。 唔好话赚唔赚，唔好话赚唔赚，因为以往即系未加价钱，点解话买 pass 玩咧？你出入方便嘛，你唔使做特登买飞都啊嘛。 唔系好简单一样就系唔好，我就系我唔想烦啊。中间就系我买，我安就系我话可能我去五六七日，我就系以东京做中心嘅，跟住去中日本玩几有钱嘅城市。我仲要同佢逐个逐个城市考虑系买一日券啊！唔好玩啦，屌我屌落蛋，三万蚊摆喺度，唔好烦。 唔系 一拍摄我真 系 行。 我呢就话，因为你净系东京，即系你 做一日券， 我净系去仙台。 但系， 超監個 case 係你可能佢我喺東京做中心，或者好似我咁我喺仙台做中心，咁咪繞住附近嗰啲玩。但如果張 pass 本身你買 JR pass 佢未必包嘅時候，咪你要諗辦法咯。 類似啦， 呢種 case， 所以調翻轉係要你自己個行程去睇翻轉頭，你嗰個交通費你需唔需要度啫嘛？係 啦，只不過 你唔係話調翻，你唔係話好似我哋以前嗰個諗法，求其一張 pass 就包曬所有嘢，唔使諗啊嘛。 我從來冇啊。 冇，因為而家越嚟越細分啊。 係啊， 分得太越嚟越 detail 啊。 唔係日本，因為日本太多私鐵啊嗰啲嘛。 你因為始終有私你。私鐵又好，你本身你好多景點而家更加明顯嘅，佢推出嚟，所以景點全部同你講山卡拉嘅，你點樣搭車？你點樣直接之後到？一定係轉駁車嘅。 嗱，好似我咁啦，我新工嗰度，佢其實原來有巴士，佢都俾咗張一日券，就係、是、去紅野大社。 我去龍英嗰度啊，龍英得一架車啫嘛，佢都直接買咗一日券俾我算啦。 係啊， 唔搞咁多啦。 來回咯，即係來回賺幾百 yen 咯，嗰即係我係賺100-200 yen 咯。不過佢補咗一定要搭佢嗰架車翻嚟咯，嗰樣嘢啫嘛。即係其實有一樣嘢就係、是，我個人就係覺得呢啲地區式細少少或者係嗰啲券咧，其實反而你係容易去叫做咩啊？叫做你得益啊，反而那些大券咧就， 我覺得咧就咩地區券即係一日券，即係話咩金澤市一日券 啊，嗰啲值得玩啊，嗰啲通常 直條撚，我計條數基本上咩你嘅一日時間咧，基本上咧你買你散嘅仲平過佢嘅，我可以好穩定就咩一日券我、如果你係諗住一日係十幾個地方就抵，問題就係、是。一般嚟讲，你一系行咗十几地方，一行两三地方嘅话咧、你买啲嘢，逐渐买散系平过去噶。 唔系啊，真系可以咁讲嘅。其实咧，佢哋真系计个数咧，基本上你搭三程车咧，其实等于噶啦。当然啦，你系停一个站就算啦。但如果你系站头站尾一个即系你搭一程十个站嘅，嗰啲其实差唔多噶啦。因为佢一张通常都1000 yen 出头，你搭长程少少嘅。都300-400 yen， 你搭三程要差唔多，其实就是三程左右，你等于 嗱程数其一，其二呢真嘅，我亲身经历嚟嘅。你到嗰个地方，你谂住买张周游记嗰时几点咧？ 啊，呢样嘢就系个问题啦。呢个就系问题啦。 因为我仙台，我到仙台嗰日，其实晏昼噶啦，已经晏昼两三点噶啦，佢啲景点都同你讲，喂，我五点收噶啦。 啊！呢样嘢一定要。 我直头喺佢周游巴士，仙台有架周游巴士噶嘛？周游巴士站个卖飞个嗰位婶婶都同我讲：，喂，就嚟收噶咯，你买张一日券唔抵噶噃。 系啊， 咁我咪同佢讲：，哦咁啊，我净系去凤凰店咯，我净系去凤凰店咯，凤凰店一程咯，咁啊 OK 啊，咁咪摆低。 其实最简单就系西瓜卡啦，大城市西瓜卡，小城市就唔好讲噶啦。买你自己带住一堆百英啦。 其实有时候你真系。你谂个行程，你谂去边度，你要由个行程去推断翻转头，你要点搭车，你先至要谂埋唔系 pass 嘅。 系， 唔系话我 唔。我意思就系话，至少我自己觉得咧，香港人嘅主要玩法咧，反而系地点。 调转谂咯，调转谂， 反而 系 地点 个 pass。 张 pass 香港嘅玩法就系咁样啊！ 我买张 pass 个 pass 框咩地方，我喺嗰度碌咯。 因为香港好多人嘅谂法就系，我买咗张 pass 就要用尽佢啊嘛。就系呢个问题，就系调翻转，所以呢个系问题。如果你系呢种谂法咧，你就买一日券，地方嗰啲，因为香港嘅玩法通常都系个地方玩嘅啫。而我哋嗰种嗱，有人会玩上追鹰嘅，但系嗰啲就识途啲噶啦，唔系嗰啲嘅，通常都。 所谓初心就都系， 但系你唔系日本初心啊嘛，你系追英初心啫，但系你唔系日本初心啊嘛。 唔系睇，唔系噶，依个问题其实真系睇你嗰、那个。 主要真系其实你要听人听， 即系好多人好贪，有日本香港人一种玩法就咩？贪新鲜，我真系贪多啊，所以就咩？我希望玩好多城市， 系啦， 又追咁样咁 pass 一定要 pass 嘅。 嗰啲就 贪心，行多啲地方， 系啦， 系啊，嗰啲就系嘅，但系嗰啲就 多好多噶，不要唔讲啦，再唔好再。 不过啦，有一样嘢，如果你真要买 JR pass 咧，好多人会喺出边买 K 六嗰啲咧，其实有一样嘢嘅，如果你唔系真系太介意个价钱嘅咧，自己有嗱，当然有信用卡，你用信用卡订好过，因为一样嘢，你用 K 六嗰啲嘅话咧，你冇上，你会冇咗你嗰、那个网上 account 噶。如果你有网上 account 嘅话，你由自己嗰个网上 account 嚟到订张 JR Pass 嘅，你可以用嗰个网上 account 喺夜晚，喺自己一早预订所有嘅 JR 大新幹線所有嗰啲特別線嘅座位，你可以喺屋企啊，即係可以喺酒店夜晚度定曬幾日後嗰啲，而唔使走去。 唔係依個嗱，依個嗱，唔係依個，我依個玩法就好常亂嘅。對一般人嚟講，繼續算啦，冇煩啦。你仲要因為咩？你嗰個講法係咩？你首先就係你要去即用開即係開個 account 又去買飛。 有英文嘅，有英文嘅，有中文添啊，有中文界面嘅。佢系有晒中文噶，有噶，系有噶，好简单噶咋？ 嗱 ，JR 本身 pass 网站嗰个中 英文 嘅，中英文嗰啲一回事，嗰啲中一回事。即系我个 case 咧，就系、是、有中英文都搞唔掂，跟住唔系站啊，因为 pass 其实我觉得，因为今次大加价之后，然之后拆咗一堆 pass 出嚟咧，其实 JR 自己未执好噶。 哦，你个另一件，因为我系啱 我嗰张。去仙台嗰张东北 pass 同我讲入唔到自助机架，我要去翻六窗口架。如果我要攞嚟订位， 日本已经冇永远冇各各 佢嗰个站网站自己教佢嗰扎 pass 可以去自助机订位噶，我张反而唔得噶。 唔系，我净系知道啦。你可以如果你用嗰、那个你自己regular account 求其俾个。几个email account 佢就已经 read 到啦，唔使钱嘅。 read 唔难啦、 啊。唔系，我意思就系你嗰度，你都喺嗰度订噶嘛？你嗰度 唔系啊，我东京站买噶。 系啦，我就要讲呢样嘢啦。 嗰张嗱， 我就讲呢样嘢啦。 个 pass 讲明嘅，唔系。 嗱，我 个 pass 其实佢今次拆散地区 pass， 我上佢个网站。订飞个网站佢讲到明，就算唔喺佢网站订都好，嗰张 pass 系边啲机用得，边啲机边用得。 啊 ，so 佢其实咪执好嘅呢样嘢。 嗱，我明你意思啊，但系我意思就系 我张就喺东京站买嘅东北 pass， 我系喺仙台站嗰个自助机，佢唔肯认张飞，我要去翻东，我要去翻六窗口。 我明你意思啊，呢个另一件事。我意思系话，因为佢系写到明。一定是网上订的才可以用网上划位功能。 不是网上划位啊。 我知道另一样东西来的，就是另一样东西。我意思是如果你真的要买 Klook 那些。 我一早那个网完成个网站，他讲清楚网上买就网上订，网上订攞位成。但是他没有讲不是网上买。嗱，佢有讲唔系网上买冇得网上攞位， 系啊系啊， 但系佢冇讲唔系网上买冇得喺现场攞位啊，我要去翻六窗口啊。 呢个佢未跟得咗咯， 佢写得清楚嘅， 好直接讲句啦。阿姐，我咧超级太高估咗呢啲真系所谓错心嘢，呢个已经系好唔错心啫。就系如果佢识喺 JR 开个 account 喺 JR 买飞喺 JR 订位嘅话，根本唔使听我讲嘢，屌！就听我会 觉得识执啦， 呢啲仲使外教？佢识有识做呢啲嘢嘅话，佢自己搞掂啦。 唔系，我意思就可以其实， 如果外教初心就咩啊？ 我要讲翻，唔系我意思啊，讲翻呢样先。因为用 Klook 啊，直接喺去到嗰条先买咧，嗰啲咧你系冇得上网去划位嘅， 唔好 一定去门口话 唔 该啦， 唔好喂，我要 唔好 从 唔好谂上网划位，唔好谂 呢个，呢个好高段嘅玩法嘅。 最原始仲系最原始，我同旅行社买。pass 不 pass 都好，有甚至或者喺东京站、日本车站现场买都好，嗰张 pass 都系要去翻六窗口嘅。 嗱，好直接嘅就系、是、你讲嗰个咩网上电话咧，咁高段玩法就系、是、头先嗰阿超哥嗰啲系高段玩法嘅，可唔使你直接嗰句做咩？ 我第一次 悭啲啊，你先 问 啫。 跟住 你记住就系、是、喺香港喺 Klook 买咗张飞，我 call 就系去到。去我哋，如果你叻嘅话，你可以用佢出票机出张pass 嘅，但系唔叻嘅话，你去嗰啲咩旅游事务处咧，俾 passport 佢，叫帮出张，然后叫帮订埋飞啦。记住，相信就系见到嗰啲服务员，跟住俾 pass 俾即系 pass 佢，然后叫帮你立飞，呢个最简单的方法，唔好用脑。记住，唔好用脑呢个重点。我就假定就系咩，个好似我老豆咁样。你叫我老豆用电脑订位啊！杀死佢，我杀死佢容易过啊！嗱，依个唔好，嗱 ，OK， 我跳下 part 啦。下一节我继续讲。